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黑市上的爱情，编剧马一婷、张九龙，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曦是你寂寞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六集，铁轨上的凶手。 经过进一步的检查，法医老杨在范家俊遗体的颈脖上发现有被绳索勒过的血痕，显然范家俊是在被勒死后被人放到铁轨上的。这一新的发现证实了803对案情的判断。第二天上午，金马时装公司举行揭牌典礼，803和沈西很早就来到这里。公司门口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夏望月带着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胸卡，热情地招呼着各方来宾。 803，这家公司在工商局登记的时候，董事长是陈时芬。 对。 现在怎么也改为夏王月了， 这个变化正说明了近一段时间来案情的进展。陈时飞出钱办公司，最后把到嘴的肥肉给了夏王月，这幕后啊一定做了什么对不起夏王月的事。 对， 这是一场交易，董事长只是筹码罢了。 那会是什么样的交易呢？ 我看啊，会不会是这样？范家俊和夏文月原来是一对恋人，后来呢，夏文月去了日本，出于某种原因两人中断了联系。范家俊就和王桂平结了婚。去年夏文月从日本回来，两人见面旧情复燃，而且越演越烈，甚至决心重新组织家庭。可是陈世飞准备在上海印制假币的巨大利益也诱惑着他们，阻碍着他们，于是啊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什么？ 夏王月名义上是陈世飞在上海的情妇，背地里呢却和范家俊同居。终于有一天啊，陈世飞发现了他俩的秘密，为了除去情敌，也为了印制假币的事不让范家俊插手。沈西，你看啊，会不会陈时飞设圈套杀了范家俊？于是夏王月和陈时飞便达成了这样的交易。 陈时飞，你干嘛要杀死范家俊？你说你同意我和他重新做夫妻的，可你欺骗了我。 搞欺骗的是你。 我欺骗你什么了？ 我把我和他的关系都讲给你听了，我什么也没有隐瞒。 哼，当初在日本我让你回来，讲定条件，我出钱给你买房子，我投资开时装公司让你当经理。 哼， 而你必须忠实于我，不得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可是你一回来就和范家俊旧情复发，勾搭在一起。 我爱他，我不能没有他，可你杀死了他。 他是个穷光蛋，值得你爱吗？ 你 望月，好了好了，人已经不在了，你再哭他也回不来了。 你的心太狠毒了。 我这样做还不是舍不得失去你吗？ 陈世飞，我要离开你，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别离开我，望月，我求求你，望月，下回我回来就把印钞票的设备带回来，我们自己印钞票。哎，望月，你不是想发财吗？快了，望月，我们发大财的日子就要快到了。 不，我不要这些钱。 啊，望月，别怕，我们赚上了几百万钱就洗手不干了。以后你把失去的儿子找回来，我们一起过啊！望月，你不能够离开我呀！只要你答应不离开我，金马时装公司的董事长我也让给你，公司全给你，好吗？ 会不会是这样？夏望月才当上了董事长。 不过，我有个问题不明白。 什么问题？ 范家俊是在石湖荡死的。 对， 要说是陈石飞所杀，证据不足。 我想啊，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夏望月知道，要不了多久他会来证明的。 好，女士们先生们，金马时装公司的揭牌典礼现在开始。下面请本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夏望月女士讲话。 各位来宾，首先欢迎你们的光临。金马时装公司从筹备到投产历时仅半年，它之所以如此的顺利，全靠上海有关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面我邀请本区工商局局长李先生和我一起共同的剪彩。 水溪，对，走上去。哎， 我走，我们得小心点，别让他出意外。 好。 哎，我们干一 杯。夏望月小姐，夏小姐， 对不起， 您请便。 夏先生，你刚才在哪儿？我找了你好久。 夏小姐，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很忙。 啊，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阿毛的年轻人？ 认识。 啊， 他怎么了？ 他死了。 什么？这不可能！ 夏小姐，你给过他美元吗？ 这和他的死有什么关系？ 他把美元拿到黑市上去兑换，结果上了一个叫黑胖子的当，换进了假币。后来阿毛的假币被公安局没收，他耿耿于怀，单独去找黑胖子算账，要讨回美元，结果被黑胖子手下的人捅了刀子。 什么？死了？你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是公安局的。 公安局？ 是的。 你是公安局的？ 夏望月此时已顾不得自身的礼貌和四周的客人了，他疯狂地奔向车库，钻进一辆轿车，猛踩油门，风驰电掣般地冲了出来。 快上车，追！ 哎，八零三 啊， 为什么夏望月听到阿毛死亡的消息会如此震惊呢？ 因为阿毛是他唯一的亲人，是他的亲生儿子。 怎么会是他的亲生儿子？ 沈西， 嗯， 从种种情况综合起来看， 情况大致是这样。 嗯， 20年前，夏望月和范家俊学校刚毕业就谈恋爱，偷吃了禁果，怀孕。 嗯， 后来呢，在郊区的一家卫生院里生下了阿毛。当时啊，他俩都不满20岁，没有工作，生活没有来源，便把当初是不满2个月的婴儿送了人。 哦， 嗯，前天啊，你去石湖荡时，我抽空去找了阿毛娘。他跟我说了这件事，大约在18年前一天上午，他在徐家汇附近卖茶叶蛋，一个不满20岁的女青年抱着婴儿向他走来，那女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刚哭过。 嗯，想作业的，妈作业的了，作业的。 请问，这儿哪里有女厕所啊？ 哦，就在对面，徐汇剧场旁边。 对不起，我想去一下厕所，请你帮我抱下孩子好吗？ 嗯，好，我来抱。哎，你快点来啊！ 哎，好，谢谢。 嗯嗯，小乖真乖嘞，宝宝乖嘞。 阿婆，买只茶叶蛋。 哦，那，给你。你瞧这茶叶蛋多大啊？ 哎，谢谢。 哟，哦，宝宝乖，宝宝乖。哦，嘟嘟饿了是不是啊？哦，小乖小乖，不哭不哭不哭。哎呀，宝贝呢？哟，这人去了怎么不回来了？那么长时间了，这怎么搞的？哦，不哭不哭不哭，乖呢，乖孩子，乖孩子，不哭了。嘟嘟饿了是不是？哦，知道了知道了，宝贝呢？ 阿毛娘抱着孩子等了很久，那女的再也没来。 你肯定那女的是夏望月吗？ 我把夏望月的照片和别人的照片一起带去给阿毛娘看，她一眼就认出夏望月来。 嗯，不好，火车来了。 哎，她从车里出来了， 走，我们下去。 不对 啊， 她可能要自杀。 夏望月，你站住，危险！ 你们别过来，否则我就去死。 好，我们站住，你也站住。我问你，是你打电话让黑胖子去华大宾馆取钱的吗？ 是我。 你知道是谁杀害范家俊的吗？ 我知道。 你应该向政府坦白交代，配合政府早日破案，争取主动赎罪。 完了，我失去了范家俊，如今又失去了阿毛，我什么都没有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家俊，阿毛，我对不起你们，是我害了你们。 夏望月， 八零三。 就在火车即将经过眼前的一刹那，夏望月低头从黑白相间的栏杆下钻进去，迎着奔驰而来的火车冲去。差不多就在同时，803像离弦之箭飞身跳过栏杆，在路尾中一把抓住夏望月，紧抱着他滚下了路基。 一切都会过去的。 过去我认为我的不幸都是因为穷，如果有了钱就会有幸福，我不顾一切的想发财。15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我结识了一个来上海旅游的日本老头，他同意保我去东京，到他开设的料理店里工作。到了那儿，我才知道，他是看我年轻漂亮，要和我结婚。我不同意，不料 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因为白天洗碗洗得太累了，我不知怎么搞得在沙发上睡着了。就在那天晚上，他奸污了我。从此以后，我没有脸再给家俊写信了。就这样，我们中断了联系。后来，他也和别人结了婚。在这家料理店里，经常有一个很有钱的香港客人来。我听说他原先也是从上海出来的，我心里就有一种亲近感。不久，我就依附了他。 等一等，这个人是不是陈石飞？ 是的。 陈石飞为什么让你回来？ 起初他说回来开万时装公司，我听了很高兴。可是回到上海后，他对我说，万时装公司只是一个掩护，要发大财还得去做更大胆更冒险的事儿。 那后来呢？ 大概是3个月前，陈石飞从香港来上海，他对我说， 哎，王爷， 嗯， 你不是想发财吗？现在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啊？ 我给你看件东西。那你看看这个。 100块的人民币。 你仔细看看。 嗯，是100块呀。 好，太好了。 怎么？是假钞票。 哎，我这一次带了一些样品。哎，王爷，你敢不敢把它拿出去用掉？ 石飞，这个东西万一要是给人家发现了，可要抓起来吃官司的。 哎呀，你呀，是想吃葡萄又怕酸。 不不不，这种事情我不能干。 嘿，俗话说，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发横财不富哦。 不，陈石飞，这种事儿我不干。 好好好，哎，王爷，我教你个办法，你替我去找个人，他会替我干的。 找谁？ 他叫赵小弟，外号黑胖子。呸，他的胆子大，办法多，又讲义气，这件事儿让他干准行。 他和你什么关系啊？ 啊，他是我过去的哥们儿，他对我不错，通过办这件事儿让他发点财，报报恩嘛。啊， 范家俊是谁杀害的？ 陈石飞。 你把这事的经过讲得详细点。 上个月的一天早晨，我和家俊还没有起床，陈石飞闯进了房门。他见到我和家俊在一起，怒不可遏地把范家俊赶出了门，还动手打了我。我当时气急了，便说，你打你打，你打死了我更好，你要是不打死我，我也饶不了你，我要去公安局举报你。他停住了手，半天不说话。第二天早上我还在生气，他却笑嘻嘻地跟我说， 哎，王爷，王爷，昨天的事儿是我不对，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动手打你。王爷，我向你赔礼道歉。王爷，你和范家俊20年前就相爱了，如今在一起也是应该的。我呢，香港有家，有自己的老婆孩子，我1-2个月才回上海一次，住上1-2天就又走了。细想想， 也是不对。说实在的，我到上海来干什么呢？不就是图个钱吗？啊，王月，我想好了，只要你们能帮我把生意做好，大家多赚点钱，其他的事情我以后就再也不过问了。 那么说，以后我跟范家俊在一起，你不再干预了？ 不，我不干预了。不过我得跟范家俊三头六面把话说清楚。 啊，那好，那我这就去找他。 这样吧，王月，今天晚上呢我要回香港，等我下次回来再说吧。 好，那下次你来我约他到这儿来。 哎，不，这不行，这是人多眼杂的，不方便呢。 那你说去哪儿？ 我看就去石湖荡吧。 石湖荡？ 对。 师傅干嘛要去那儿啊？ 啊，那个地方风景好哦，而且那儿的酒菜也有特色，有几个名菜天下无双啊。这次既然是要和范家俊讲和，我该请请他。 师傅，你的脾气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好？我真感到有点奇怪。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我和他握手言和，以后合伙弄钱，还不会失去你呀。 讨厌。 你就相信他了？ 当时我以为他说的是真话，所以这回他从香港来第二天，我就约家俊和他见面。他让我们先去石湖荡迎宾楼酒家等他，可是我们从上午11:30一直等到下午1:30，他也没有来。我们以为他不来了，两人匆匆喝了点酒准备回上海，谁知走出迎宾楼不远，在铁路边上见到他站在一辆出租车前。 哎，王爷， 怎么到现在才来？ 王爷，哎呦，你们都来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点事儿来晚了。你们吃了吗？ 等了已经2个小时、我们吃了、我们以为你不来了。 哪能啊， 准备回上海呢。 哎，也好。哎，王爷，你先回上海，给咱们俩准备好晚饭，待会儿我和范先生回去一起好好的喝几杯啊。 这个， 哎，还是大家在一起把话讲清楚了再走吧。 嗨，这是咱们两个男人之间的事情嘛。啊，哎，王爷，你就打这2滴回去吧，我和范先生谈完事儿，坐下午4点的火车回去。 那好吧。 你就先走了？ 我坐上车，回头看见他们两人沿着铁路铁轨边谈边走。 我问你，范家俊那天穿的什么外衣？ 外边是夹克衫。 嗯， 里边是毛衣。 打没打领带？ 他从不打领带。 夏小姐，这儿有条领带和一个领带夹，你看看，见过吗？ 这都是我以前买了送给陈石飞的。 可陈石飞就是用这条领带勒死了范家俊，然后把尸体抬到铁路上的。 陈先生，火车来了，我们走下面吧。 嘿，范家俊，今天是你的末日到了。 你要干什么？ 夏望月是我花钱养的，你算什么东西？趁我不在的时候跟他睡在一起？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让我走，我打我走。我让你走，又小子，你打我，妈的，你走不了了，我让你向西天。你他妈断气啊。好吧，我把你抬到铁轨上去碾得个稀巴烂， 哎，小子他妈还那么重，我再让你，我再让你死个不明不白的。这封自杀的遗书放在你的口袋里，啊，再见，拜拜了您呐。 夏小姐，他杀了你的心上人，你为什么不去举报？ 我财迷心窍，我被他收买了。我想我还有儿子，将来可以一起过日子，可我没想到我的儿子也死在这肮脏的钱上。是我不好，现在我才知道，再多的钱也买不回家具，买不回来阿毛，买不回来我的爱情和幸福。 各位请注意，从香港飞来的9386次航班现在到达上海。 石飞， 哎，王月， 哎呀，石飞，怎么样，好吗？ 王月，我想死你，想死你了。 石飞，东西都带来了。 哎，生意怎么样？ 买卖兴隆，营业额直线上升。 嚯，好嘛！看来，你这个女老板当得还不错吧？ 怎么样？ 可是真正发大财的，下面还得要看我喽。 石飞，快走吧，车在外边呢。 好嘞。 夏望月和陈石飞有说有笑的乘车来到宝石公寓。陈石飞拿钥匙打开房门，却看见803和沈西迎面坐在沙发上。 哎，你们是谁？怎么坐这儿？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两位是公安局的。 你们， 陈石飞，你被捕了。 你们凭什么抓我？ 证据就在你的箱子里。 这里只有我的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 别急，沈西， 是 你把工具拿来。 这是什么？制造假币的印刷版，药水配方。 夏望月，你出卖了我， 你是罪有应得。 金事发，20年前你畏罪潜逃，偷渡香港，改名陈石飞。上个月25号，你又杀害了范家俊。现在，你又企图制造假币，破坏国家金融。你终将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 刚才播送的是《黑市上的爱情》第6集《铁轨上的凶手》。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夏望月由朱茵演播，黑胖子由翁振兴演播，陈石飞由许承先演播，梁达由季红演播，范家俊由曹毅演播，阿毛由姚基文演播，王桂平由于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朱慧玲、 陆成、叶露、吴云芳、杨坤、贝倩妮、叶新民、宋子平、苏东升、王杰、金鱼、王正等。解说丁建华。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利人之死，编剧金兆宏，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灵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 夜半凶杀。 全国时装模特大奖赛正在进行，当模特蒙妮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不再怀疑，蒙妮是当今中国时装模特中的佼佼者。同样，人们也不再怀疑，林兰是中国时装模特的先驱。在蒙妮的身上，能显露出现代年轻女性的魅力。而他的老师林兰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但他风韵犹存。作为长辈，林兰是看着蒙妮成长的；作为同行，林兰该为蒙妮骄傲，因为在蒙妮的身上，林兰耗尽了精力。他们俩是如此的相像，身段、容貌、仪表、风度、气质，而且在今天晚上出国人员选拔赛上，蒙妮表演的又是如此的完美。看来蒙妮成为出国时装模特中的一员应该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有着一代丽人之美称的蒙妮的指导老师、评委中的主角林兰，似乎理所当然也应该为之兴奋。但是 林老师， 哎， 林老，你看我今天表演的怎么样？听说好多评委都给我打了满分，他们都说一看蒙妮的表演就知道是林老一手培养起来的。 蒙妮，你 怎么了？老师，难道…… 没什么，没什么。 难道你对我今天的表演不满意？ 不不，我很满意，很满意。不过，我…… 不过什么？ 不过我投了反对票。 什么？ 你不用问，先早点回家休息吧。 你投了反对票？ 对。 这为什么呀？林老， 为什么是你投了反对票？你辛辛苦苦地帮我练，不分昼夜不计报酬的，你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坏我的好事呢？ 回家去吧，啊，梦妮，你还年轻。 不，年轻并不是你投反对票的理由。林老，你说这究竟是为什么？ 不为什么，梦妮，不为什么。原谅我，梦妮，我有点不舒服。哦，你早点回去吧。出国人员名单基本定了，等下次吧。啊， 下次，下次，再下次。好吧，我不会再有下次了。 蒙妮憋着满肚子的火，匆匆离去。不一会儿，林兰晚年的相好电子研究所的退休职工王向宇来找林兰了。 向宇啊。 林兰，你是老糊涂了还是有意要跟蒙妮作对呢？你们的每场表演我都看了，蒙妮是这群模特中最出色的一位，这你也承认，可是为什么？ 你是来说情的。 说情？为蒙妮？不，我知道你决定了的事情要想更改是不容易的，我只是想 探明原因。不要问了，项羽，我有点累。 明兰，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反常，我想是不是你在蒙妮的身上看到了你早年的影子了？ 项羽啊，也许你太了解我了。哎，一切都过去了，我只想早点休息。 啊，那也好，我去叫辆车送你回家 了。哦，不了，我自己能回家，你也该回家休息了。 嘿，你呀，走吧。 林兰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回到家里，她显得非常疲乏，一到家便无力地半躺在沙发上。 喂， 你总算回家了。 你是谁呀？ 你的朋友，我马上回来看你的。 你到底是谁呀？ 过一会儿你就会知道的。 哎，你，喂，喂喂， 这么快呀？不会吧？谁呀？ 是我呀，林家阿婆，隔壁的丁纯。 丁纯呐、 哎 呀，这么晚了有事啊？ 你开门就知道了。 哎呦，是你呀。 哎，林家阿婆，我等半天了，刚才从窗户啊看见灯亮才回家呀。 哎，你今晚怎么没跟蒙妮在一块儿啊？ 她呀要准备出国表演了。嗨，这种女人啊，有好事情啊就把我给忘了。 哎呦，这可不会吧。再说你们谈朋友也好长一段时间了。 哎，别谈了，别谈了。哎，对了，还钱给你啊。 哎呦，急什么呀，明天还也来得及吗？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今晚有钱今晚还，到明天啊说不定又要让我给输光了。 你看看你，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现在这个社会啊，也就只有你林家阿婆这样的好人啊 能拉我一把。 哎呀呀呀，别捡好听的说。 是啊， 你呀成天迷在赌博里，看蒙尼将来怎么跟你过日子。 嗯，这是1000块，你点点。哈，跟蒙尼过日子，不知道猴年马月的事了。他呀就干他的模特吧。哎，当然这还多亏你林家阿婆的精心培养啊，否则啊他早就成了 什么 宾馆门前那些个拉客的妓女了。 哎呀别乱说，蒙尼要知道了 他才不在乎我说这个呢。他早就说过凭他的脸蛋啊不怕没饭吃。当然他还不能跟你相比，30-40年前你林家阿婆呀不知道要甩他几条马路呢，他呀肚子里全是草。 哎呀好了好了别吹了。哎我要去。 哦对对对，你也该休息了。哟这都快11点了。谢谢你啊林家阿婆，再见啊。再见 再见。 哎呀谁呀？ 我呀。 哎呀是蒙妮啊，来了来来来，快快来到屋里来。哎怎么样啊，什么时候出国啊？ 出国？哼，我非杀了这个老太不可。 哪个老太啊？ 你楼下的。 杀他？哎呦呦呦，这到底怎么了？这是 完了，全完了。 夜深人静，此刻楼下的林兰家也正笼罩着一层不安的气氛。刚才的那个电话搅得林兰心神不定。 谁呀？谁呀？怎么是你？ 别出声。 第二天清晨，与林兰同住一幢楼的居民纷纷来到公用灶间，而显得一夜未合眼的丁纯也破天荒地加入了这个行列。邻居们感到十分奇怪。 阿晨啊，今天太阳可是从西边出了，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他呀肯定是一宿没睡觉又在打麻将，是不是啊？ 瞧瞧，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大惊小怪。陈大爷啊， 啊 林家阿婆起来了吗？ 没看见啊。 没看见呢。 他早该起床到公园去打拳的呀。我来看看。No, 这个奶瓶还在，他肯定还在房间里啊。 是吗？我正要找他呢。 对了阿春 啊， 帮忙叫一叫他起来。 嗯， 我和他说好今天一块儿到公园去的。 那好吧。 哟，老太不要是生病了？ 不会吧，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呢。 那怎么会睡得这么死呢？ 哎，你们再敲一敲，我到后窗去看一下。 哎，好好好， 再敲敲来。 哎，林家阿婆，林家阿婆， 林阿婆， 林家阿婆。 哎，怎么没声音啊？ 不好了， 怎么了，阿春呢？ 出事了， 怎么了？怎么了？ 是 啊， 张大妈，不好了，老太太她肯定死了啦。 什么？ 她直挺挺的躺在床上，脸上还盖了一条毛巾啊！ 什么？ 哎、这怎么回事？ 她死了！ 快把门撬开！ 喂，不行！ 怎么回事？ 快把门撬开！ 快去报警！快去报警！ 报警！ 在公安局刑侦队值班室内，803和沈西还在呼呼大睡。他们难得有机会睡个好觉，可是一阵电话铃声把他们惊醒了。 喂，哪位啊？ 803吗？我是西城分局的汤景义啊。 哦，老同学啊，出什么事了要惊动你这位局长助理大人啊？ 别开玩笑了。哎， 又一起凶杀案。一个独居的老太，邻居们今天早上发现她死在床上。 好吧，我马上来。起来起来，都起来。醒醒， 我说八零三 啊， 这大清早的出现场，算不算是加班啊？ 你小子，还大清早啊？ 嗯， 都七点半了。 好好好，算我们倒霉。 小西，关照一下杨法医和技术人员，立刻出现场，快！ 遵命，八零三。 西城公安分局的刑警早已到达了案发现场。分局局长助理汤锦义看见八零三他们走过来，急忙迎了上去。 哟，八零三 啊， 真是神速啊！ 我队里头这帮朋友可是问我要加班费了啊。 哦， 啊， 八零三，这家丑可别办洋了。 没关系，没关系，一点加班费算不了什么，只要案子破了 啊， 这点辛苦费我还是可以做主的。 哦，闹着玩的了，同学。你也知道，哎，咱们这帮刑警是怎么度过这些年头的啊？ 是啊，这年头与咱们刚工作那年头不能再画等号了。 还是谈谈案子吧。这个老太太 她叫林兰， 嗯， 今年70岁，真是一代美人呐。不知怎么搞的，被人给掐死了。 怎么发现的？ 楼上张大妈昨天跟老太约好今天早一块上公园，另外有个小青年一大早好像也找他有事儿，门敲不开，结果在后窗发现老太死在了床上。 从后窗怎么能判断老太太已经死了呢？ 那个小青年说，老太没有脱衣服，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脸部又被枕巾盖着，不像是熟睡的样子。 哦，那么这个小青年 也是住在楼上的邻居。 嗯， 他还说昨晚11点老太还健在呢。 11点？ 嗯， 那个时候小青年还遇到过老太太？ 也许是的，反正对他可以进一步询问嘛。 嗯， 哎，杨法医来了。 杨法医，能够初步判断一下死亡的时间吗？ 从尸体僵硬的情况来看， 嗯， 他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8小时以前。 嗯，明白了。他是被掐死的吗？ 这个…… 哦，不要马上回答了。我想了解他真正的死亡原因。 嗯。 哎，沈西。 哎， 马上找到那个小青年。 嗯。 哎，老同学。 嗯。 他叫什么？ 叫丁纯，待业青年，有赌博前科。 马上找到他。 嗯。 详细询问一下，今天为什么要急着找到林兰？ 嗯。 我想。这里头肯定有线索啊！哎，考你了啊！ 哼，别太器重我啊，八零三。如果真能捞到点什么，也只能算是小菜一碟，没啥了不起。 你走吧，小子。 沈西走了，八零三看了看墙上挂着的林兰的那张妩媚动人的相片，然后目光停在了桌上的一杯白开水上。 哎，汤助理， 都是老同学，别。 哦，老同学， 嗯， 你对这个案件和林兰有什么看法？ 他杀是确定无疑的了。 嗯， 林兰嘛，解放前是个著名的时装模特，丈夫是个银行家，解放后靠她丈夫养活她。 嗯， 文革期间受到一些迫害，丈夫也死了。不过两个女儿倒是很有出息的。一个在国外工作，一个在外地某研究所工作，她本人的生活条件也不错。再说她丈夫给她留下了很大一笔遗产，在香港都有股份。 嗯， 这凶手与林兰的关系嘛， 是熟人， 这应该这么看啊。 嗯， 没有撬门的痕迹，不存在明显的搏斗痕迹，现场一点都不乱，而且这杯水 什么， 别再难我了，八零三，你是这行的专家，怎么要对我进行考试啊？ 别这么说，这是你的管辖范围。你说，我不请教你，我请教谁去？ 这你可找错人了， 我是碰巧在局里，干这行的哪能跟你比。 老同学别这么客气，这个案子我们接了， 嗯， 可你们要鼎力相助啊。 哎，这你放心，老同学嘛，一句话，没有不干的理由，你放心好了。 好，现场先封起来，保留几天。 好， 我想查找林兰的全部关系，查明昨夜的活动去向。我还希望老同学得多提供些线索，免得咱们大海捞针呢。 好哈，据邻居反映，老太平时不爱广交朋友，当然他总有些关系，总有些关系的。 那好，我们先走一步了，日后再来拜访啊。 别客气。哎， 嗯， 对这案件你的看法是？ 现场似乎留下了很有意思的痕迹。 哦， 刚才播送的是《丽人之死》第一集《夜半凶杀》，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录音合成潘慧玲，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音乐编辑殷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汤锦义由宋怀强演播，蒙妮由狄菲菲演播，丁纯由顾鲁峰演播，王向宇由吴文伦演播，顾局长由赵兵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舒荣、陈兆雄、张倩、吴云芳、周小倩、甘向宁、马新宇、陈萌等。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